是北京时间2点整。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，中国外卖领导品牌，用匠心做团餐，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。 三月踏青北海边，寻到春烟柳如烟，我迎你唱惊喜，只能一下车先飘，红星枝头春意闹，丽华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小子上头绿衣签，长亭外古道边，风骚碧云天，古城春风得意时，为一光过半耳边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，娱乐七十二变。 青春爬上了墙，燕子飞上了 墙，小花小树配成双，天堂石榴和鱼缸， 最爱白雪白露城，三月开四花卷，这上家里 乐乐 七十二变， 好光子 白天晚上月 谁干的？咱们到快乐大学看看去。我拿你的床单行吗？ 我就纳了闷儿了，我床单招你惹你了？我这床单怎么就那么招你喜欢呢？为什么回回都得是我的床单呢？ 淘淘，你看咱们住六楼，我一床单不够用啊，我那只能掉到四楼，顶多是不得借你床单还有轩轩的床单，咱们 我那床单是刚洗完的， 是刚洗完它弄不上去，咱不是好几层包过呢吗？你吃不吃饭？要不你下去哪？我楼电梯又坏了。你轩轩，要不是你呢？ 啊？为什么我呢？ 你都睡着了？ 没有啊。 你别装睡了，拿你自己的身体压你的床单，你起来。 没有，一直就歇着不爱动啊。你但凡愿意动，我还用着你们？ 那我记上了啊。那轩轩那个记第一个， 记下边。 那我记当间。 又把我的床单记下边啊？ 行，我到上面去。行了， 那还是我的床单在下边啊？ 哎呀，赶紧的吧，我都犯凉了。 咱们跟那快递小哥得说一声啊。 哎，听得见吗？他口齿不清啊，对外办应该有电话。哎，你听着啊，一会儿把这东西递下去，然后你把这外卖拴上，然后给我们送上来就行了，我们带你们下手。 老蒋， 别撒了， 我 用 菜 瓜 的 上 面热热 的， 就下面。 喂， 把 什么记住去？ 把那个吃的东西记在我们那个床单上就行了啊。 记哪儿？哪个城市？ 不是那城市，你看着点东西，我们把床单记下去。 床单？ 我来。就是说呀，我们床单下去以后呢，有一个竹篮子，你把快递放在竹，不是 快递干嘛？吃的， 你把吃的放在竹篮子里，我们再给吊上去。 哦， 别弄歪了，弄散了。带筷子了吗？餐巾纸在里面吗？有没有水啊？ 哦，好，明白了。 别倒菜，我都小心翼翼的点，我生怕弄散了。 小心翼翼的点个把式。 你说汤汤水水的，如果洒在床单上，别人不知道，以为你怎么呢？ 没关系，我床单在当家。 那你怎么知道他会不会什么时候就突然那样一下？ 哪样一下？你慢着点就不会那样一下 的。就散了吗？我就要了一个水煮鱼。 行了，赶紧去床单凉了。 所以我就要了一个水煮鱼。 啊，没关系，我床单在当间。你点什么都不要紧的，你就赶紧记下去就完了。 还有，有人 打电话说， 来， 哎，我们现在往上提了，您先别走啊。 不是，别往上提，别让家还没码完呢啊！ 我点了多少？就一水煮鱼码那么半天，他那鱼不会现码的吧？ 水煮鱼，三碗米饭。 那么你要鱼香肉丝，又要了一个那个什么什么那个 马蹄筋、 萝卜干炒肉啊什么的。 萝卜干炒肉，萝卜干炒肉，嗨，差点。

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、王磊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。 Go and look, cause the spell, just say the word. I feel you.